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就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环球影业出品的惊悚喜剧类型影片《忌日快乐》在2018年2月2日在我国各大院线上映。这是好莱坞特定时间段无限重制类型影片又一次在国内亮相登陆，因此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可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观影体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美国惊悚喜剧影片《忌日快乐》。前面咱们说到，这部影片采用的是特定时间段无限重制的设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影片中利用各种手段将同一时间段的故事反复呈现，但因为每一次重制，影片主人公都已经知道这一段时间的结局，所以有了一次次的变化。而《忌日快乐》这部影片讲述了普通的女大学生泰丽在生日那天被神秘的娃娃脸面具人杀害，却离奇醒来，经历一次次死亡循环后，她很快意识到，除非自己能成功找出真凶，否则就要永远困在被杀那天，而自己的生日也变成了永远的忌日。《忌日快乐》的成本很低，仅有480万美元，却在北美收获5000万，全球1.15亿美元，绝对是一个以小博大的黑马。影片由分裂、逃出、绝命镇等高水准惊悚片的幕后团队制作，曾编剧并执导《鬼影实录》系列的克里斯托弗·兰登担任导演，女主角为出演过《爱乐之城》的美国女演员杰西卡·罗德。那么女主角到底是如何逃出升天，又是如何解救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谜底。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伴随着清脆悦耳的校园钟声，女大学生泰丽从睡梦中睁开双眼，恍惚间突然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一个陌生男孩子的房间里。 哦嘿，你醒了，我也不是很确定你想不想睡我这里，所以 在宿舍里吗？ 是啊。 两人十分尴尬。这时泰利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今天是泰利的生日，爸爸给他打来的电话，只是泰利并没有接听的意思。 我的衣服呢？ 在柜子上。我把你的裤子叠了一下，因为我担心不叠好的话裤子要起皱。 好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名字？你昨晚真的喝大了。 泰利诺呢？ 什么？ 我的头疼得厉害，你有没有泰利诺止疼片？ 哦，有。我有的。稍等。 卡特说着，将药递给泰利。 谢谢。 我叫卡特，跟你说下。 昨晚的事要保密，懂吗？ 好，没问题。 不等卡特说完，泰利就转身离开了房间，因为要赶着回去换衣服。泰利在回宿舍的路上不耐烦地拒绝了志愿者想请他在拯救地球变暖的名单上签名的请求，拒绝了一个一直暗恋他的男生鼓足勇气的表白，更拒绝了一个向他微笑示好的女生的问候。可是他一回到宿舍就被同屋密友罗莉一顿臭骂。 可算滚回来了。 我昨晚是不是把脸都丢光了？ 怎么会呢，你只不过是爬上桌子跳舞，跟人打了两架还把椒盐饼吐得到处都是，不丢脸？ 快告诉我你是在逗我。 对了，你还当着丹尼尔的面把舌头伸进了尼克的嗓子眼里。 哦天哪，刚刚他还挺关心我来着。 也许他昨天晚上跟你一样喝大了，就当大家都集体失忆了吧。 哦，谢天谢地。哦，见了鬼了，上课要迟到了，该死的课本哪儿去了？ 刚要出门，罗莉把一个自己制作的生日小蛋糕举到了泰利的面前。 你真的以为你瞒得过我吗？ 你怎么知道的？ 看了你的驾照，证件照好像不怎么样啊。 那手机铃声也是你换的咯？ 谁？ 我？ 不是。许了个什么愿？ 换个新室友？ 没良心。 一转身，泰利就把小蛋糕扔到了身边的垃圾桶。 嘿，那是我亲手给你做的。 对不起，热量太高了，拜拜。 无心理会罗莉的失落，泰利急急忙忙赶往学校。今天这堂课的教授格里高利和他因为有了私情，所以他上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能和教授见上一面，然后在一起庆祝自己的生日。谁知道因为教授妻子的突然到来打乱了泰利的计划，他只得悻悻地离开。晚上他没有去赴和爸爸的晚餐约会，而是准备来参加同学为他准备的生日派对。在去往派对的隧道口上，泰利突然听到了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不远处摆在隧道中间的八音盒发出的声音。 好了，你们这也太搞笑了，现在都出来吧。 出于好奇，泰利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开心地端详着朋友们送给他的礼物。这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声响，他以为是朋友们出现了，高兴地转过身去，却发现在不远处站着一个戴着恐怖娃娃笑脸面具的陌生人。 你的朋友往那边走了，你有事吗？听着怪胎，我才不怕你呢，你怎么不去吓唬德尔特伽马社团的小母鸡们，他们喜欢角色扮演。那好，我要叫警察了。 听到泰利这么说，陌生人转身跑开了。长舒了一口气的泰利赶紧向隧道出口方向走去。刚走出隧道口，那个戴着恐怖娃娃笑脸面具的陌生人突然从隧道出口旁边窜了出来，举刀就刺。没有任何防备的泰利被尖刀深深地刺进了心脏。随着他惊恐的尖叫声和清脆悦耳的校园钟声，泰利从自己被杀死的噩梦中醒来。正要庆幸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一个男生的问候打断了他的思路。 哦，你醒了。我也不是很确定你想不想睡我这里，所以 哦，对，是这样。我把你的裤子叠了下，我担心不叠好的话，裤子可能要起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名字？因为你昨晚真的喝大了。不过，我叫 卡特。 泰利脱口而出卡特这个名字，这让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哦、泰利诺， 什么？ 我头疼的厉害，你有没有泰利诺止疼片？ 哦，有的。 在那边。 哦，对。 在你衣服下面那个那什么？ 对对。 啊、哦，谢谢。 啊，水。你好像来过这里一样。 卡特的这句话让泰利突然愣住了，而他无意间在门后看到海报上那行文字：“今天是你余生的第一天”，更是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惊慌失措的泰利逃离了房间，在回宿舍的路上，那曾经好像在梦中出现过的志愿者，暗恋自己的男生和微笑示好的女生都再次在他面前真实地出现了。而更让泰利感到恐怖的是，回到宿舍后，舍友罗莉对他说的话、做的事，包括送给他的生日蛋糕，也都同梦境中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手足无措的泰利只得去找格里高利教授向他求助，只是这次还是和上次一样，还没等泰利说明情况，教授的妻子就来了，而这更加印证了泰利的猜测，那就是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噩梦，而是自己真实的经历。为了避免再次被凶手杀害，泰利换了一条小路去赴自己的生日派对，一路上相安无事，平安到达派对地点，让泰利如释重负。可是在打开房门的那一刻，那个戴着恐怖娃娃笑脸面具的陌生人再次举刀刺向泰利，伴随着泰利刺耳的尖叫声和清脆悦耳的校园钟声，泰利再次在生日这一天复活了。为了改变自己被杀的命运，晚上泰利拒绝了好友们生日派对的邀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把房门锁好，并把所有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条。看着固若金汤的房间，泰利想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遥控器。正在他翻找遥控器的时候，戴着恐怖娃娃脸面具的人偷偷打开了房门，举刀再次刺向了泰利。伴随着泰利刺耳的尖叫声和清脆悦耳的校园钟声，泰利第四次在卡特的房间里睁开了双眼。接近崩溃的泰利终于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卡特。 薯条好吃吗？ 还不错。 嗯。 你这真厉害。 嗯，这算什么？ 泰利旁若无人地放了一个很响的屁，搞得卡特很是尴尬。 直到本周末， 这下都通畅了。 无所谓了，反正你什么也不会记得。 这时，泰利的爸爸打来电话：“ 你今天生日了。”是你爸，你要不接一下？我和我爸也不怎么亲。他很少在生日这天给我打电话，好像总是忘记。 是的，我应该和我爸在一起。不知道，我受不了和他一起庆祝生日，因为明明气氛很尴尬，可我们俩还要装作一切都非常好。 你和你妈亲吧。 以前亲。 现在呢？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位保护的。 嗯，三年前的事。 对不起，那太早了。 是啊，其实我和我妈是同一天生日。 真的？那也太巧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生日那天就会逃学，我们会去海滩，我爸会给我们买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然后只插一根蜡烛，让我和我妈一起吹。 你一定很想他。 想。 有意思的是，像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度过今天，让我开始看清真正的自己。如果我妈看见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大概不会为我感到骄傲。 别这么说。 是真的，我不是什么好人，卡特。也许这都是因果报应，是我活该。 虽然我不是那么了解你，但是改变永远不嫌晚，特别是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每一天你都可以变得更好。 这就是问题。我想我剩下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我每次醒来后都更加虚弱了，可能我就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但总有一天会死掉。 现在让我们连线北菲尔德大学医院的现场。 突然电视里传来新闻播报的声音。 目前我正站在北菲尔德大学医院的门外，谋杀案嫌疑人约翰·托姆斯因枪伤正在接受治疗。 可以把音量调大一些吗？ 持枪袭击导致一名警员牺牲，托姆斯是全国通缉的危险人物。 听到这儿，泰利终于意识到之前杀死妈妈的连环凶手从医院逃了出来，而杀死自己的正是他。 一名受害者是否与他有关？ 我的天， 他宣称这些受害者被他埋在了亚利桑那州广袤的沙漠中。 原来他一直都在那里。 什么？泰利， 泰利丢下卡特一个人匆忙赶往医院，可惜还是晚到了一步。连环杀手已经杀死了警察，泰利刚想从病房里出来，没想到躲到门口的面具人突然出现，举刀就刺。好在这一次泰利有了准备，用棍子打掉了面具人手上的刀，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可惜泰利毕竟力气太小，很快就落在了下风。正在关键时刻，卡特赶到，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抱住杀人犯，给了泰利喘息的机会。恼羞成怒的杀人犯举刀刺死了卡特。看着卡特被杀，泰利彻底愤怒，他趁着这个时机一棍子把杀人犯给打晕了。正当泰利准备乘胜追击把杀人犯杀死时，他突然想到，如果这一次他自己不死，那卡特也就再也没有明天了。想到这儿，泰利冲着杀人犯会心的一笑，然后自己杀死了自己。伴随着清脆悦耳的校园钟声，泰利微笑着又一次在卡特的宿舍里醒来。睁开双眼的那一刻，泰利突然觉得自己说不出的开心和快乐。他拥吻了卡特，然后告诉他午餐时间，接着走出宿舍，热情地填写志愿者的宣传表格，开心地回应同学们的问候，和父亲见了面，彼此敞开了心扉，消除了和父亲的隔阂。然后全副武装来到医院，通过一番搏斗终于杀死凶手。一切都结束了，泰利回到宿舍，一边开心地吃着罗莉亲手制作的生日蛋糕，一边和卡特庆祝自己的生日。伴随着清脆悦耳的校园钟声，泰利从甜蜜的睡梦中醒来。这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居然还是爸爸打来的电话。这发现让泰利彻底的崩溃了，他跑回自己的宿舍，罗莉说着和从前一样的话。 可算滚回来了。你要走？ 是的，我要走得远远的。 泰利，你怎么了？ 我吗？是我错了，我以为只要勇敢地面对就能打败他，可这一切根本不会停止。 泰利，你吓到我了。 哦，是吗？我就是一个疯子。 没有理会泰利的歇斯底里，罗莉将自己制作的生日蛋糕点上蜡烛后送到他的面前。 泰利，你看，生日快乐。 谢了，但是昨天晚上我已经吃过。 这句话突然让泰利意识到了什么。 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死在了梦里。 什么？ 是你杀了我？ 什么？ 了毒，但是我前几次都没吃。所以你只好改变计划。这时候托姆斯刚好进了医院，现成的替罪羊，你能够接近他，你先给他下了药吗？你算准，如果他逃跑了，大家都会认为是他杀了我。其实一直都是你。 艾莉，你在开玩笑吗？你竟然以为我会用一个生日小蛋糕毒死你？ 那好吧，证明给我看。快啊，罗莉，咬一口。可 是，你真的是疯了。 那好吧，我把它交给警方。我想警察会告诉我你的小蛋糕里放了什么料。 听到泰利这句话，罗莉原形毕露，趁着泰利转身之际，一把抓住泰利的头撞了一下。 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我知道我是个非常糟糕的室友，但也罪不至死吧？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你不听我的，非要和他纠缠不清。 但是，格里格里， 他的眼里总是只有你，没有我。也许他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贱货。 等等，你竟然为了那个渣男要谋杀我？ 还不只是为了这个， 你本来就该死，贱人！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察觉到的？ 因为你已经杀过我了。 那我就只能再杀你一次了。 这一次泰利没有再让罗莉的阴谋得逞，经过一番打斗，泰利将罗莉从楼上扔了出去，当场毙命。这一下泰利终于真的复活了，从此和卡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来一起分享了忌日快乐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在适应时的结局是泰利又被杀了，他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循环，但是这个结局的反馈很糟糕，观众很反感，他们感觉被骗了。难道洗心革面做个好人都逃不出死循环吗？为此导演特意进行了更改，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了。女主人公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之中，学会的不光是如何对抗杀死自己的凶手，解决当务之急，更是如何学习做人，对路人友好一些，对朋友友好一些，并且懂得珍惜真正重要的东西，亲情。这短短的一天，女主角成为了更好的人，并且收获了爱情和亲情。女主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影片续集故事已经有了，导演希望拍成类似《回到未来》那样的系列影片，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I've been smoking on the peace pipe. I've been wondering just what would peace be like. I've been staring in the headlights, swallowing whole, finding my peace of mind. I'm just trying to see the moment, trying to love the little things, even if they're hard to love.